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广购物周年庆，感恩促惠无限。4月16号至4月18号，北广购物汇聚周年，新老会员首单订购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9折优惠，同款商品多单订购即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同事李想。 大家好啊，我们俩一凑齐了哈，很多人说就该要聊聊好吃的了。 嗯，总能找到好吃的。 是吧？ 最馋对，其实啊，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发现周围的人啊，尤其是像我这个年纪的，平常上完班以后呢，不爱做饭。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其实不是不爱做饭，其实说是现在真是没工夫做。你说回家呢，像做饭的时候，你就这炒个青菜就差不多了。你说你真要炖个肉啊，炖条鱼呀、啊，真没那功夫，不逮着那个周末呀，或者上老家那蹭点去啊，绝对没那功夫。但是呢，你说现在人又嘴馋，天天让你吃青菜，那不跟兔子差不多，对吧？ 是，尤其是我这样的， 就想吃点肉， 哎，就想吃点肉。而且，理想你知道吗？我其实特别爱吃一种什么呀？猪蹄儿。 不是你爱吃，是我相信单位同事都爱吃，包括听咱们节目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好多的听众朋友，不说100%吧，怎么着也得95% 啊， 都好这口， 但是再加起来做是真麻烦， 对， 有的时候自己拿高压锅一压，压完了以后那个猪蹄啊就烂了，又没嚼劲儿、然后呢，要不就是平常拿咱们家自己那锅做，做完了以后炖出来那猪蹄一是不进味儿，第二个它这个皮啊，这个里边的胶质啊，咱处理不好。 猪蹄要的是手艺， 嗯， 你要没有那个好的手艺炖出来，要么就炖你说的那都烂了，糟烂了， 可不吗、 咱不是软烂，是糟烂了，要么呢就还没炖透， 哎、 而且呢猪蹄呢你还不好让这个味道进去，因为它的皮质很紧，里边胶原蛋白很丰富，但是大家都爱吃，您又没工夫回家里慢慢学慢慢炖，怎么办呢？来我们这儿啊， 对呀、 听完节目， 哎，今儿呢，我和李想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好吃的猪蹄儿、是什么呢？澳元生的猪手花生， 猪蹄儿配花生是一绝配。 真的是 一绝配。 猪蹄儿呢，它首先是软烂，而且有那种这个胶质感， 哎、 吃起来有滋有味的。这个花生呢，花生特别重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炖猪蹄儿也放点花生，要么那花生啊就面了，没有嚼劲儿、要不就那个花生是生的，这里边还有生心呢，嚼着不好吃。 花生跟猪蹄儿互相的味道可以融合， 对， 慢慢炖的时候，先炖猪蹄儿，炖的差不多了，八成熟，出锅之前把花生放进去，然后呢，这个花生它有一种特殊的花生香味，咱都爱吃，是炸的，是煮的，还是炒的，对吧？然后花生的香味慢慢的能使这个老汤，包括猪蹄儿里面那个香味更丰富，同时呢，猪蹄儿的那个荤汤的那个咸香味哈，又能把这个花生啊弄得更入口，这时候配咱们来一小口杯啊，来一点小酒，就特别好的一种享受， 这么美。刚才啊，李想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这个炖猪蹄儿、炖猪手啊，得用什么？得用老汤， 老汤，这是真的， 而且得用文火。我知道这个澳元生啊，他们家做这个猪蹄儿、你能想象到人家用多少种香辛料吗？ 多少种料？ 20多种料。 哎，咱自己家里可用不了那么多，最多什么葱姜蒜，放点花椒大料就到头了。 哎， 再放点桂皮，20多种料， 20多种料，而且人家这个配方是澳元生人自己的秘料，这是不外传的 啊， 而且一直是老方子、 老汤、 老方子、老汤来炖这个猪蹄儿。 哎， 一是用这个文火慢炖，慢慢的给它咕嘟着。 他这个炖的时间啊特别长的，那在家里边不可能一个人在家里边看着十几个小时， 对对 对, 对， 那没戏。一是您炖不出人家那个口感来，二是什么？二是这个味道它钻不进去，到不了这个猪皮里边。 是的， 嗯， 这是直接让味儿进去，十多个小时炖出来，它那个火是很慢很微的， 对对。 所以这猪蹄呢炖出来之后，味道全进去了， 嗯， 可是它就不会说是很糟烂的那种，哎，让你吃着很咸香，适度、哎、可口。而且呢，真正讲究炖的哈， 嗯， 如果是料好， 嗯， 如果是这个味儿好的话，讲究叫白汤炖。 对、啊， 哎，你放点，多放点大酱，多放点酱油，什么都是一种酱味儿，你可以吃得出来、嗯，这个可以。但是呢，它如果是料很新鲜的那种，嗯、我们讲究是白汤炖出这个原汁原味的猪蹄味儿来， 可不吗？ 今儿给大家尝的这个可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汤。原汁原味的花生猪蹄儿，老汤给您炖出来的。 老汤炖完了以后，您打开我们今天给您这包装啊， 嗯、 这包装待会儿咱们再提、 嗯、 一个这个 大铁罐， 大铁罐子啊，马虎铁的， 嗯， 大铁罐子。您一打开以后，没有像平常说咱看到外边卖的猪蹄油汪汪的、 嗯， 没有。为什么？因为文火慢炖都把那个油脂啊都给炖出来了，人都给你撇走了， 撇出去了， 里边就全是那种胶质感的猪手， 猪皮冻。 那对，猪皮冻一样， 猪蹄冻这是。 哎，稍微一加热，咱那现在天热了，您一打开以后、嗯、看里边。一层奶白色的这个汤， 嗯 嗯，那个味道啊，千万别倒，那个味道真是绝了， 特别好吃。因为咱们是一大铁罐哈， 嗯， 这一大铁罐，连花生带猪蹄儿这么加起来之后得一斤， 一斤，一斤 一 罐。 嗯，我去这个什么餐厅啊， 嗯 啊，去什么饭店呢、啊，酒家呀、啊、去吃的时候， 嗯， 这么一个花生猪蹄儿就这么一罐，差不多也就这么一罐， 嗯， 不要你个小一百七八十，真的是算我白说。 对，肯定是。为什么？一个是它做起来难、 嗯、 一个是为什么花生猪手花生猪蹄儿、 嗯、 这道菜很多店都有， 费火费工， 费火费工、 嗯、 而且费时费料， 对， 嗯。 但是你说你要吃这口、 嗯、 又想省钱、 嗯、 又想快，不想到饭店那么排队，怎么办呢？在我们这儿就让大家能吃得着、 哎、六个字，北广生活时间给您提供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澳元生的猪手花生、 嗯、 每罐是一斤的大罐铁皮罐的装、 哎、 而且都给您密封好了。 嗯， 主品是六罐。 六罐， 对。 哎，那我问一下，这一罐的话在市场上大家如果大家单独去买大概多少钱？ 大 一罐一斤嘛，大 罐。一罐一斤，基本上是在50多块钱到60块钱左右。现在是 不贵哦。 嗯，我觉得是不贵。 嗯， 但是 那咱六罐的话你就按50、56、300块钱市场价。 300块钱市场价。 挺值的。 还挺值的吧。 嗯。 但是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北广生活时间六个字儿、 嗯、 这六个字儿是有魔力的。这六个字儿 值钱了。 老值钱了，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是199块钱、 嗯、 您能拿走六罐。 199六罐。 199块钱，不到200块钱。 36、18、30来块钱。30块钱左右。 对，能吃一斤猪手花生。 你相当于吃六道大菜。 嗯。 猪手花生，猪蹄花生、 嗯、 啊。 当然。 什么想吃什么都能吃。 当然。而且、 啊、 你想。 还有。 还别着急。 嗯嗯， 为什么这个说我们二里来做这节目肯定能给大家实惠。 嗯嗯。 就是。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您只要听着这节目还没完，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嗯、 拨打电话400-015-5151下订单，订这个澳元生猪手花生，我们 来六罐， 我们再额外加赠您同样的 啊 也是一罐一斤的澳元生的猪手花生，再给您加赠两罐，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再送两罐， 对， 那就是八大罐199， 对，价格不变，品质一样，给大家八大罐的澳元生猪手、 哎、不到二十五块钱，24.8差不多， 嗯， 24.8一斤装的啊，这么好的味儿， 嗯， 然后猪手花生给您炖好了、 嗯、 回家一加热就可以吃的， 给您做好了、 啊、甚至您吃凉菜都可以的， 嗯， 那可太值了。那我再顺便问一道哈， 嗯 啊，咱北广生活镇也这么多年了， 对， 这可八罐就是八斤，一大箱，很沉的， 嗯， 这如果您要是去什么网店什么乱去订的话、 嗯， 肯定收你运费啊，这运费没有个30-40也拿不下来啊。 嘿，你这不是老主持了吗？这个还不清楚啊， 咱依然免。 依然免， 依然免运费， 依然免运费，只需要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府， 包邮免运费，而且看到这个猪肘花生您验过后之后再付款， 验货满意付款免运费，八斤八大罐，然后呢199， 给您送到家以后您说不要没关系，让我们快递小哥给我们拿过来， 哎， 都没问题。但是您只要看到那个大铁皮罐头，您看到那个香喷喷的猪手，我相信您一定忍不住这尝一口。 老街头暗号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李红，你知道吗？这花生猪蹄啊，有两种吃法。 哎。 第一种呢热着吃啊，咱马口铁那罐打开啊，上面很简单，开完之后呢您放火上呢，您可以底下做着锅水炖，把它炖的那个汤啊热热的，就可以二次加热起来，那么猪蹄花生您就给它炖出来，稍微里边出锅时候爱颗放点胡椒粉，放点芹菜末啊，香菜末都行，香葱末都可以提鲜，都很好吃。这是一种热的吃法，大家都爱吃。我再教你一种冷的吃法。这个因为它已经熬这个猪蹄儿吧，把那个猪蹄里的胶原蛋白胶质给熬出来了，花生呢也煮得很入味了，咱可以怎么吃呢？放冰箱里冻着， 冻一下。 哎，天有时候现在忽冷忽热的哈，赶天热的时候给它冻着，冻完之后呢把罐打开，哎，让那里边本身它已经是这种冻状的了，因为它已经熬出那种胶状来了，您再给它稍微再加固一点，给它从冰箱里冷藏里边取出来，冻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行，然后拿出来之后马口铁打开之后把整个倒出来，切成块，这就是猪蹄花生冻。这要配点夏天，你说配点凉面啊，你说再来点小酒啊， 天热了以后 别舒服。 哎，一到这个好凉菜，这种菜啊，在饭店里边卖的也可不便宜， 非常贵。 为什么？我发现身边人一直说这个吃猪手，吃猪蹄儿，为什么？很多这个男的就甭说了啊，咱刚才说完了，女的。不管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还是这个年轻小姑娘，都特别爱吃猪蹄儿，是为什么？吃里边那个胶原蛋白，这个猪蹄儿啊，说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而且呢，经过这个奥元生他们独有的技术一加工以后，转变成什么？转变成一种叫明胶的物质。 哎，我跟大家这一定要说一下，明胶是什么东西？明胶可不是说什么化学添加剂，你看拿牛皮熬完那叫黄明胶，那也挺滋补，拿猪蹄熬出来，熬出那种胶状的东西，它就叫明胶，这就是真的，您自己家拿炖鱼剩的鱼汤的时候，那也是可以叫明胶。 对， 这就是炖出来的本身的猪蹄里面自己那种胶质的东西，丰富的胶原蛋白， 富含着各种各样的营养， 那么 Q 弹。 对， 今天只 需要199块钱，奥元生的猪手花生，在直播期间给您6罐，再加2罐。8大罐，8斤的猪手花生， 8大罐啊，只限我们直播期间。 对 啊，错过直播的时候，6大罐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 啊，8大罐，您现在是，400-015-5151，199，八斤大铁罐还包邮， 马上抓紧，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400-015-5151，400-015-5151，为什么说这个非常难得呢？其实，在市场啊也有卖，也有各种各样的做这个猪手花生的，一，它味儿比不上奥元生的，第二个，您说咱吃东西，说吃到好味道了，吃到营养了，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吃到健康，吃到 安全。 对， 踏实， 安全踏实。奥元生人是一个老品牌，而且呢一直做着，是我觉得人做着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 讲良心的， 哎， 能来到咱北广生活时间的，能来到咱北京电台的，我们都是精挑细选的，真的是良心企业，因为我们这里毕竟带着广告宣传的性质， 对， 所以呢那些不好的我们不愿意给他们推广宣传。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您拿到这个奥元生的猪肉花生以后，您看一下和外边那个猪肉花生多少会有一点区别，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卖的猪蹄儿，都是红色的，但是您想想，那个猪啊，它煮完了以后，它那个皮本来是白的，为什么那么鲜红？因为它有添加剂，因为它有色素，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防腐剂什么的，为了您保存的时间更长，但是今天我们的奥元生的猪手花生是承诺无色素，没有防腐剂，最后要强调一点，什么？为什么人家没有防腐剂？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着重强调这个铁皮罐头啊。 这个铁罐，热罐装、热封装之后，可以现在的技术保证比较很好的一个保存，不用加防腐剂，这就是技术的一个提升，高科技。